所以呢，这在沟通上就容易出现问题。那么同样啊，在对方法的理解上啊，文化的认知上啊，也会出现差距。那么究竟什么叫中风啊？中风呢是中医呀，对脑血管意外的一个统称，是吧？脑出血了，脑血栓了，脑梗塞，脑溢血，哦，这都叫中风。而实际上呢，如果我们从更深层次来了解，人的脑血管它并不是独成体系的，也就是说人全身的动脉血管是什么呢？错综复杂的相互的交融联系。我们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说，一粒红细胞从心脏出发，在全身的五脏六腑四肢百节做一个全身的环球旅行，再回到心脏需要20秒的时间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呀，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人的动脉循环系统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。所以脑血管意外它不是独成一体的，它和人的心脏血管的意外，和人眼底动脉血管的意外，它们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。所以啊，推己及彼，把这个中风病把它的概念拓展开来，身体内的所有的血管意外都可以称之为中风。所以眼底出血叫什么？叫眼中风。心肌梗塞呢叫心脏中风，对不对？那么下肢静脉血栓呢那叫腿中风啊。那前一段时间啊，有老人家得脑出血了，后来出现了小肠坏死，检查知道说肠系膜动脉血栓给堵上了，叫肠中风啊，肠子中风。所以今天呢，既然咱们是研究中风的病因，明确中风的发病，那么今儿就告诉大家，人体内一切有生命血脉畅通的部位皆可发中风。要么就是堵了，要么就是堵了之后导致了旁边的决口。所以请大家要知道啊，一切的血管意外皆可生中风。这是咱们对中风的概念重新的认识啊。知道了中风的概念，咱们再说说中风的本质吧。啊，说万事你得知道根儿，得知道本。哎，不要被表面的纷繁复杂的那个现象所迷惑。所以啊，在这个传统医疗界说中风分两种，一种呢叫缺血型中风，这血栓的梗塞是吧？一种啊叫出血型中风，是吧？比如说什么出血呀、溢血呀，是吧？眼底出血、脑出血等等。实际上呢，我个人观点，这个分法呢很无聊，是吧？很不具备科学性，是吧？因为我曾经啊，给全国的听众朋友，啊，包括医生，啊，包括这些医务工作者，啊，我们探讨了，说好端端的血管，它为嘛会出血呀？然后说血管破了，它为嘛会破呀？啊，动脉硬化了，堵了。你看，所以啊，把中风分成出血性和缺血性，是吧？缺血性中风可以理解，栓塞堵住了，不过血了， 那么出血性中风，脑出血为什么还偏瘫呢？眼底出血为什么失明啊？哦，医生告诉你，血从血管里流出来之后就形成淤血块了，那个血是坏死的，不能为生命提供能量。哦，既为如此，那么出血所导致的结果是什么？不还是血栓吗？对不对？不还是周围血管的压迫和缺血吗？那么导致出血的原因呢？出血前一定存在血管的不通，才是酿成出血的危险。所以这个分法就很可笑了。出血型中风的病因是源自于血管不通，造成的结果呢，还是血脉的淤阻和不通。那干嘛要把它分成出血啊？啊，说可以打止血针。打止血针能好吗？打止血针只会加速血栓形成。所以不少脑出血、眼底出血的人在止血过程当中造成了新的血栓堵塞，非但呢没有康复疾病，反而成了落井下石，加重疾病。所以这个分法没有任何的意义啊，对疾病的诊断治疗也没有任何的帮助。那相比较而言呢，中医的分法就比较有趣了啊，也很实用，传承了祖国中医对中风的分类。怎么分呢？啊，分大中风和小中风。什么叫大中风啊？大中风叫风纵于脏腑啊，偏瘫，半身不遂，言语不利，是不是啊？这些都叫大中风。说人的气血的大的通道被堵塞了。那么另一个分类呢，叫小中风。什么叫小中风啊？小中风是口眼窝斜，小中风是面神经麻痹，小中风是脸麻、腿麻、胳膊麻，是不是啊？小中风是肠的梗阻，是吧？小中风是下肢静脉曲张，不需要截肢，没有坏死。所以小中风中医说叫风重于络脉，是吧？我给大家讲过经络学啊，经者是气血大的通道，络者呢是气血小的通道。大河有水，小河满；大河无水，小河干。所以大中风会引发小中风，小中风加重到一定程度可以诱发大中风。所以啊，有的人常给我打电话啊，徐老师，我得脑梗了，我那比较轻啊。我就开他的玩笑了，我说怎么着，你等着偏瘫不半身不遂等着重呢？他说我不想重。哎，这是知道好歹的人。那有那个朋友他就不知好歹，结果呢小中风没当回事啊，啊，说我三年前就得过脑梗，没落下什么后遗症，哎呦，这回复发了，脑梗合并脑出血偏瘫了，这人呢变成废人了。我就告诉他了，我说中风的发病不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，它是什么呢？哎，它就跟那个江堤决口一样，是吧？没完没了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啊，这就是中风啊。怎么说了啊？你别得，得了就更容易复发，三年往上的还容易发作脑萎缩，脑萎缩三年往上的还容易合并老年痴呆症。所以中风更严重的是中枢神经的损伤，是心脑和肾的损伤，因为这些呢都是气血大的通道。 是吧？所以小中风如果不得到有效的预防，将来都会发展为大中风。已经得上大中风的，如果不得以有效的治疗，在大中风的后遗症条件下，小中风会揭竿而起。那所以这时候你再理解常说的那句叫中风无轻重啊，没有轻和重。往往大家被中风的症状迷惑了，说没落下后遗症就是轻的啊，落下后遗症的瘫的就是重的。我告诉大家，你调治好的偏瘫的可以恢复生活自理，你预防不得当的没有任何后遗症的，可能下一个偏瘫的就是你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想到了《道德经》上的话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福兮祸之所依，祸兮福之所伏。说什么意思啊，是吧？说你得了大中风，得到积极有效治疗，哎，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，啊，吃一堑长一智，你后半生可以健健康康的啊。小中风得上了，大意失荆州啊，啊，中风没什么了不起的啊，我得了没落下后遗症，哎，下一个瘫的时候，哎呦后悔了，哎呦我当初怎么没重视啊，天底下卖中药的有，卖西药的也有，唯独没有卖着后悔药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了让大家呀不吃那后悔药，说那怎么办，哎，对中风知识的认识，早防早治很重要。那么何以做到早防啊，哎，叫知其因晓其果，是吧？那么中风啊，它的主要病因还是以高血压病为主啊，还是以高血压病为主。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说高血压病人什么时候得中风啊，这个不是老生常谈啊，这是什么呢，这叫重点突出啊，因为现在中风的病人太多了，而且呢越来越年轻化啊，35岁的心肌梗塞没命了，40多岁的脑梗合并脑出血偏瘫了，啊，越来越多。所以中风的年轻化，中风的隐蔽化啊，都成为什么呢，人类健康的致命的杀手，是吧？但是呢现在却往往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早发现早治疗，尤其是中风的罪魁祸首高血压病的隐蔽化，包括大家对高血压病的认识上的错误。一个朋友血压80/120了，我说你可以减少降药了，嘿嘿，任老先生说了一句，那我不敢呢。我说你不敢什么呢，我不敢吃降，不敢停降药啊。我说你为嘛不敢呢，他说大夫告诉我吃一辈子。我说你吃一辈子，我说你原来吃的时候血压多少，说吃的时候血压降不下来，我说你接着吃吧，等你吃成低血压，吃成脑梗塞脑血栓的时候你再减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人要明理，是吧？人要是不明理，这话就没法说了，对不对？你高血压病吃加药都吃成60-90的血压，你还跟我说，说大夫告诉我加药吃一辈子，60-90的血压都快得脑血栓了，你还在吃加药，已经是低血压病了，你还在降压，完了你还告诉我你听医生的，是不是？那医生听谁的？我告诉大家，我们应该听科学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应该听事实。所以今天再次提示大家，降压药只有降低血压的作用，血压降低了，避免血压过高，就减少了发作脑中风的危险。但是降压药对心脏没有保护作用， 反之，长时间用降压药，表面上的血压值的正常，而心肌的劳损、心脏的血脉淤阻、心梗、心绞痛、心脏的中风，降压药没有任何的干预作用。所以我说了，这句话是针对所有高血压病的朋友来说的，说如果你只是吃降压药来治疗高血压病的话，那么脑中风、心肌梗塞将是你啊难逃的宿命和结果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无知造病。所以西医说高血压病要综合调养，那么除了降压药，这个综合调养请问你知道什么？生活行为造病，养生防病治病，就是一个改错的过程。有的错可以改，有的错改不了了，那你就要采取相应的补救的方式，是不是啊？所以高血压病吃降压药是没有出路的。那么真正的高血压病的健康长寿的出路，就是从生活饮食情志、适当的养生、科学的养生来解决血管畅通的问题，进而实现血压平稳，进而实现摆脱化学类药物的依赖，进而实现全面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。哎，这才叫综合防治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要把呢大家的几个共性的问题啊，一个是这个春季湿疹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慢性胃炎啊，把这两大问题呢给大家呢剖析解决。先说说这湿疹吧。湿疹中医上说叫脾湿犯肺啊，脾脏五行当中是属土的，咱们中医说叫水来土屯呐。当脾脏功能比较弱的时候，水湿就难化。那么这个水湿啊，在体内五脏六腑皆可流，是吧？这个湿到膀胱去了，叫膀胱炎，是吧？这个湿到脚巴丫子上去了，叫脚气病。这个湿呢，淤留在血脉，叫糖尿病，或者叫高脂血症。这湿一旦入了心经，或者到了脑髓了，麻烦了，痰蒙心窍生中风啊。那有的朋友就问了，徐老师啊，这个湿是哪儿来的呀？我们照 CT 查核磁大夫都查不出来。那中医文化来说说这湿是怎么来的。有的医生把这湿呢叫做毒，是吧？甚至有的人把糖尿病、把糖也叫成毒，这个都是过于偏颇的啊，过于偏颇的。怎么这么说呀？因为这个湿啊，它是五谷杂粮化成的气血精微，是为人所用的。就像啊，我们要给小苗浇水，小苗沐浴阳光， 才能茁壮成长。冬天的大旱就是什么呢？土地的湿气不够，所以如果是大旱之年，那个农业是没法丰收的。所以湿不是坏东西，如果湿没了变成燥，那就是干旱。但是湿气过重的时候呢，才能叫做湿毒，就成了什么了？涝灾了。所以湿气怎么来的？两条，一个是脾弱，一个是胃强。脾弱是正常饮食而不能运化，缺乏运动，过度思虑伤了脾，运化湿积产生了湿。二是胃强。什么叫胃强啊？说那脾啊正常工作，但是你吃进了太多的东西，脂肪肝、糖尿病、富贵病，它不是五脏本身有病，而是你搞来搞去，让五脏过于疲劳，把脾给吃伤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。那我们知道了湿从哪儿来，又知道了湿在体内所造成的不同的伤害，那么湿疹是水湿犯到了肺，所以皮肤湿疹的人还容易得哮喘病，还容易得间质性肺炎，还容易得鼻炎，还容易出现肺纹理的增强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湿疹它运用中西结合天人合一的养生方法，该如何的去除呢？啊，好多朋友说这湿疹呢，我们用炉甘石洗，抹药膏，那都是表面文章。说如果你把湿当成了皮肤病的话，那就是隔着靴子挠痒痒，啊，头疼医头，是吧？脚疼治脚。人生百病跟五脏，那么五脏之病的调节，一要合天时，二呢，要看一看地气，是吧？三呢，三你要看看五脏之间的和谐。所以我记得呀，我给大家讲过冬天的湿疹的调治，行水利尿，把湿变成汗和尿排出去。但是冬天呢不能出大汗，是吧？活动量也不能太增加。如果为了利湿而过多的消耗了肾的精血之后，那么到了开春就容易得什么呢？得痿症啊，肌肉的萎缩呀，痉挛呢，啊，甚至于免疫力下降，一感冒啊，这要知道。这是冬三月湿疹的调治，内调是调的是脾和肾。食疗的养生呢，吃的是枸杞、山药粥，饮食上呢，哎，尽量的清淡，哎，也可以来点玉米须、冬瓜皮水利利尿啊，啊，外部呢，哎，红花艾叶水，啊，红花艾叶水泡脚擦身，哎，这是普通型的湿疹，是吧？那顽固型的湿疹形成破溃怎么办呢？啊，抹药，抹什么？抹的是三七粉、藿香油，既能导湿透气，又能呢防止感染，那很容易。这是我们讲过的冬三月湿疹的调治。春天的湿疹的调治方式呢和冬天就不一样了，为什么呢？祖国中医说，春夏者养阳，秋冬者养阴，所以秋天冬天调治湿疹不能靠运动，但是春天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春天想把湿疹治好的朋友很容易，多走走路，活动活动筋骨，走到身上出汗了，就很容易让这湿疹康复。所以春三月要疏肝，减少呢肝对脾土的一个克，是不是啊？那怎么说了？叫木克土嘛。所以呢要疏肝而达到利湿的目的，不然的话 你皮肤长湿疹，到了春天还容易得急性胆囊炎，哎，这是相关联的啊。所以调养的方案呢，疏肝，敲打肝胆经。湿疹的地方外洗仍然是红花艾叶水，这个不变，健脾利湿也是不变的啊。唯独变的就是什么呢？来养肝啊，让春三月肝气调达，也利于体内水湿的排出，而且适当的增加户外的活动量。那怎么说呀？哎，叫广步于庭啊。哎，不要穿太紧身的衣服，穿宽松点的啊。头发呢也不要扎得太紧了，放松它啊。大步流星的在庭院呢，是吧，在公园啊，哎，走走路啊，达到舒筋利骨健脾利湿的作用啊。走路就是对脾的一个调整，所以说大家注意啊，你像那个体力劳动的，哎，这样的朋友不容易得抑郁症。这个脑力劳动的人，老坐着的人，缺乏运动的人，他容易得抑郁症。说抑郁之症伤在哪？伤在脾上，伤在肝上，肝气瘀了，脾气结了，这样人就容易得抑郁症。所以调整抑郁症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还叫疲劳疗法啊，运动。因为运动可以让人产生快乐的感觉，所以啊，运动不单是生命的一个本能的现象，同样啊，合了季节的养生运动还对人的心情有很好的影响。那么中医呢，把这个叫中医导引之术，是吧？那么现代医学呢，叫锻炼身体，促进体内啊儿茶酚胺的分泌，对神经的兴奋性和抗抑郁性有很好的保障。所以这是中医和西医的一个共识啊，这大家知道啊。所以湿疹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啊，不要只是把它局限于皮肤内的毛病啊，它也是根据人的起居啊、饮食习惯呢 啊包括平时的心情啊都是有关联啊。这个湿疹呢就说这儿了啊。说完湿疹呢，咱说什么呢？说说幽门螺杆菌吧，是吧？这个幽门螺杆菌现在已经成了整个医疗界的公敌了。什么幽门螺杆菌导致胃炎呢？什么幽门螺杆菌导致胃的溃疡啊？以至于长时间的幽门螺杆菌可以导致啊黏膜的突变，形成什么呢？癌前变化啊，等等等等。今儿呢，我不想说幽门螺杆菌有多坏啊，因为幽门螺杆菌给全国人民都没有好印象啊。但是我却想来给大家来分析，是谁制造了幽门螺杆菌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就像那个导致肾小球肾炎的那个溶血性链球菌感染，好多朋友说是感冒引起的，所以现在好多家长对感冒啊深恶痛绝啊，啊，感冒是万病之源啊，啊，感冒容易导致心肌炎，啊，啊，感冒导致小儿肺炎，啊，感冒导致肾炎，哦，等等等等。在这儿呢，我希望啊，大家能够静下心来想一想，说我们都得过感冒，90%的人感冒就是感冒，只有1%，最多也不会超过10%。感冒可能引发了这样和那样的疾病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所以同样得感冒，有的朋友3天2天睡好觉，喝点温开水好了，有的人呢打针吃药折腾半个月没好，得肾炎得心肌炎了。所以在这儿我告诉大家，感冒并不是什么万病之源，它只是一个什么呢？门户。感冒叫上呼吸道感染，敌人攻破了城门，占领了这个城市，难道只是我们城门没有修得牢固吗？你怎么不问问我们守城的将士的战斗力是怎么样的？所以我们用一句俗语来给大家说，叫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。也就是说，同样得感冒，对于普通人来讲它就是个感冒，而对于 你那个心脏、肺脏、肾脏都很糟糕的人，可能感冒就是肾炎，感冒就是心肌炎，即使没感冒，你着个凉，肾炎也会犯病的。所以何必和感冒过不去呢？我对感冒没什么坏感，是不是啊？而且我给感冒还起了个名字，叫什么？哦，叫人体免疫力的军事演习呀。所以人偶尔感冒是调节免疫力，是体内的免疫力大练兵的一个过程。所以我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，说一个人如果三年之内，三年多少天呢？1000多天嘛。老话说人无啊，花无人无百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绕进去了啊。说的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么道理，说如果一个人三年了连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都没得过，那你的免疫力属于迟钝状态，这样的人尤其是老年朋友将成为恶性肿瘤的高发人群。所以说你三年还没进过医院，三年还没体检过的很可怕，那是免疫的一个迟钝。咱别绕远了啊，说这感冒怎么和浅表性胃炎又扯到一块，和幽门螺杆菌又搞到一块了？我今儿就想给大家说说细菌啊，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呐、啊，啊，白色念珠菌、幽门螺杆菌、大肠杆菌，这都是人体内的致病菌。这些疾病的治疗，往往大家伙选择的都是抗生素。抗生素从问世到中国，现在不过200年。说现在好多人说，这病啊治不了就得打针，不打针好不了。谁说的？我们几千年了，这抗生素才100-200年的历史。那几千年没有打针的时候，人怎么活过来的？包括现在，有好多人得了病不打针，他怎么也好了呢？包括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一检查身体，哎呦，肺上有钙化点，说年轻的时候得肺结核不知道好了，那没有用抗结核的药怎么好的？这就是人体的免疫力的自愈性。也就是说呀，人体啊五脏六腑都有治自己病的药，那这个药就叫五脏之精血，这个大药库就叫人之元气啊，人之元气。那么具体到细节上呢，就是人体的免疫细胞的吞噬能力，人体修复细胞的自愈能力，是不是啊？包括人体的免疫细胞的自我平衡和代谢能力。说白了，人是可以全自动的来治病的，叫人有元气，元气十足，五脏六腑全自动。那么这些细菌是怎么产生的呢？现代医学总认为是细菌是别人给的，那么别人的细菌又从哪儿来的呢？对不对？这细菌总不会是从宇宙的外星球来的吧？所以今儿呢，请大家在您的本上写上，菌是自家生，环境造细菌，是不是啊？实际上那个菌怎么产生的，就跟那烂树长木耳一个道理，是吧？我以前给大家举例子说，那肿瘤是烂树长木耳，割了瘤子，烂树还会长出新的瘤子，怎么办？改变人体的环境，人体内环境改变，人的体内的所谓的癌体质才会得到纠正，没有肿瘤的环境才不会复发。否之呢，你只割掉了长出来的，你那环境还会照出来新的，那个不叫转移，那个在制造，在生长，是这么个道理。这是宏观的，是瘤子。那么微观的呢，是细菌。我们用祖国中医文化的经典名句来给大家说说。10年前我们讲这个上医文化的时候就说了，说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这大家都能理解是吧？说人有正气不容易得病。那么这个正气指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正气指的是人守天时和地利 五脏和谐之气。所以呀，身体如此，疾病如此，生活健康，国家与国家之间，民族与民族之间，大道至简亦是如此。那我要说的重点在这后半句，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。所以不是你能把幽门螺杆菌杀他个斩草除根，你除不了，而反过来，你胃气的淤结，胆气的淤结，你老晚上工作，白天睡觉，你体内那个邪，我刚讲了，正气是守天时，你不守天时，你的身体内就产生了邪气，对不对？哦，饮食要有节制，你饮食不节制，饥一顿饱一顿的胡吃海塞，你又把地气给破坏了，又是一个邪气。天之邪气叫天灾，是吧？地之邪气呢，哎，也是天灾。那么再加上人的情志非常糟糕，那个叫人祸。所以这些合到一起了，你的胃黏膜常化生，变成癌前变化，你找得着别人吗？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来理解，说人得病都是自己个儿造的。你能把你的幽门螺杆菌杀得干净，而你那个环境还在生成新的幽门螺杆菌，所以浅表型胃炎杀幽门螺杆菌的方法是治不好的。但是现在你好多人呢，不用什么三联疗法了，不用杀菌的药，他的萎缩性胃炎常化生现在已经恢复到正常了，做了胃镜，只是简单充血变成浅表的了，他很高兴。这什么道理啊？癌前变化没有变成癌，变成了浅表型胃炎，变成正常的了。我说了，要在沙漠上种草。那说到这儿了，那个心肌炎的人又问我了，徐老师，那心脏怎么养啊？肺炎的又说了，那我肺的那个细菌哪来的？我肺里边的湿啊。所以这个湿是脾之不能足髓所导致的，脾不能化湿所导致的。所以呀，调节好脾，养足人的正气，让五脏各司其职，你不用杀菌的药，你体内的环境自然而然让细菌无处可逃，无处可生。即使细菌长到别人身上，到你这儿，它也没有存活的环境。所以呀，那个苍蝇啊，拿拍子是打不干净的。你那环境差，苍蝇就往你这垃圾堆里飞。我这儿干干净净的，那苍蝇都到别的垃圾堆去了，它是不会到我这儿来的，对不对？就像那个六七十年代说灭蟑螂，灭蟑螂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搞好环境卫生啊！你请蟑螂来，蟑螂它都不来，没地方待呀。所以呀，事儿不同，理儿是相同的，学的就是这个理儿，学的就是这个大道之简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失眠的辩证失养，安定片治不了失眠，因为那是把人呢麻醉倒，是把人吃迷糊了。健康的人吃安定片，眼皮沉，胃肠道神经错乱，吃时间久了舌头都硬，所以呢长时间吃安定容易吃出抑郁症来，而且一次安定片服用过多还可能中毒身亡。所以这个安定成了国家什么呢，哎，严控的药物，没有医生的处方买不到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？万一你买一瓶吃了不正自杀了吗？你太危险了。所以呢，我要对收音机前那些服用安定 来进行所谓的失眠治疗的人，我告诉你，吃安定来治疗失眠，叫慢性自杀疗法。那有的朋友说了，那既然安定片是慢性自杀疗法，那你徐老师有没有不用自杀又能很容易来解决失眠的养生方法呢？那今儿呢，我来给大家说说失眠的多病同疗。哦，辨证施养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，那难道失眠的多病同疗就可以有一把万能钥匙吗？这个绝对是不正确的。失眠的多病同疗，失眠不是病，它是一种疾病或者是多种疾病而引发的一个睡眠障碍的症状。所谓多病同疗，不是针对失眠的病因去调治，而是针对失眠的本质，针对心肾不能相交，采用综合疗法来综合的起到症状调理作用，来解决失眠的问题。说不是啊，说这个大家要把它搞清楚。换而言之来讲，血不养心的心肌缺血的失眠，你心肌缺血不改善，这个失眠好不到根儿上。但是好不到根儿上并不代表不能缓解，那么失眠的多病同疗之法不但呢可以解决失眠的症状的问题，那么在一定程度上，当肝血得到滋养之后，心神得到濡养之后，也是可以养得好的。所以这个大家注意啊，辨证施养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，多病同疗，用一套综合的方法，把多种病症引发的一个共同的症状把它去除掉，这二者之间是辨证统一的。那好多朋友就会问到说，失眠的多病同疗是不是失眠的朋友要共同采用的基础方法呢？哎，非常正确啊！你如果在我说出这句话之前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，加十分。那么失眠多病同疗之法，我把它叫三加三疗法，三个不花钱的，三个花钱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养生啊，你不能掉到钱眼里。说只要养生啊，你就吃我的灵丹妙药，是吧？说那养生就成了卖药的托了，没大劲。所以呀，我们既要为公益大众服务，又要企业养生健康产品健康有序发展，啊，二者兼顾。所以作为一个生命产业健康的行业，精神文明、社会价值、物质文明、企业发展，二者完全是可以兼顾的。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不花钱的三个方法。失眠的本质是心肾不交，那么所有可以利于心肾相交的方法，三大基石疗法，对所有失眠均有效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新听众说，是什么是三大基石啊？啊，是黑石头还是白石头啊？这些都是外行人啊，听热闹的啊，那不要紧啊，因为谁都是从外行 到内行有一个过程，因为天底下的人都不是生下来就知道大千世界，就有学富五车的，他得有个学习的过程啊。所以天底下没有生而知之的人，都是后天学习。说说失眠的三加三的养生疫病同治之法。睡觉要心肾相交，怎么才能心肾相交呢？哦，心火要往下走，肾水要往上行，水火交融，心肾相交，水火相济，人方睡得踏实。所以呀，晚间的热水泡脚，水热而不烫，促进全身的气血循环，驱除体内的寒邪，暖下焦。看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，哎呀，我泡二三十年脚了，脚还是冰冰凉，那养生泡脚都是骗人的。我骗你啥了？骗你个好习惯，骗你家水电费了，是吧？那也给国家创收了呢。确实，什么时候泡脚的人失眠才能好？脚热了，失眠就好一半了，是不是？啊？说脚凉泡热就好一半了，没错啊。脚为什么凉啊？因为气血不能濡养。脚何以热呀？你不要认为是你水把它泡热的，水只是个药引子，就跟原来那个农村那个机井，你压压压压不出来水，舀两瓢水倒进去，哎，一会儿压出一桶水来，难道你说你那两瓢水变成一桶了吗？不是的，只是下了个引子。所以泡脚把脚泡热了，不是水让脚热，而是这一盆热水疏通了全身的气血经络，暖了下焦。下焦的寒凉何以暖？心火下济，就是你的心的火力往下行，才能蓄暖四肢。什么叫睡眠呢？心肾相交。为什么说脚热了好一半啊？因为心火已经下来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泡脚，说我不但把脚泡热了，我把满嘴的燎泡、耳鸣、咽喉的肿痛、爱上火我也泡好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失眠就全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肾水上济。那为什么有的人泡了十年的脚还没作用？哎，就说明你的元气太亏，拆了东墙补西墙，够了上面够不着下边，叫木不离水，水来寒木。所以你家木桶用完了就搁太日头也底下晒花了了，那是你把好东西给用坏的。所以平时泡脚用热水，不用的时候桶要满一半的水来养着这个木桶。水养木，木才能养人，水不养木那是枯木，枯木是养不了人的。所以告诉大家，白天撞督脉撞大树的时候不能撞死树，你要撞那个枝叶繁茂的树，是不是啊？有的朋友啊，他说挑了个大树挺粗，但是棵死树，你是撞不出来生机，也无法疏通督脉的。同理啊，那撞电线杆子和撞墙和撞门框哪个好啊？哎，门框是次之的，因为门框都是栋梁之材，而最好的是外边的大树，鲜活的啊。这是不花钱的多病同僚养失眠，木桶浴足啊，引心火下行，暖肾水上济，阴阳和合之法。那么有的朋友还会说，说我脚就发烧啊，我睡觉脚都得搁到被窝外面，那都是病，那个不是心火不能下行，而是心经有淤血。所有脚热的朋友泡脚的佐料您别忘了什么，哎，一定要用红花盐水去脚的烦热，是把下焦的淤血散掉。说你那个热 是病，而我这个热是下焦的心肾相交的暖，是两回事。所以脚之寒凉，脚之烦热，皆是病。啊，这大家知道。三加三，这咱们才说了一个，第二个，我说了，想治失眠，先从早起来说。说我天天晚上睡不着，早上天天睡回笼觉，恶性循环。那我睡不着，我能起来吗？你要是起不来，永远睡不着。所以，戒烟是从少抽一根烟开始。那么调治失眠，不花钱的方法，从坚持每天早起床开始，早不能早过五点，晚不能晚过九点。那什么时候最好啊？啊，五点到七点之间是最好的。周老师啊，你错过了一个时辰，你气血少三分。所以晨起醒脑三事是早起床必做的醒脑开窍之法，是不是？那好多朋友说醒脑开窍开什么窍啊？晨起醒脑三事，肝梳头开的是脑窍，肝搓脖子开的是颈椎，肝洗脸开的是五官七窍。什么叫开窍啊？北方朋友有这样经验，说大冬天我们家暖气不暖怎么办，把那空气阀打开，呲呲呲呲，哦，把暖气管的那个空气排出去了，是上热水了，这暖气才能热，有气儿它热不了，对不对？这北方人他明白这理儿。那南方的朋友他不好懂啊，是不是？说我们那儿没暖气，是不是？那我就说个大家都有的，你不都有个肚子吗？人有屁放不出去，他就吃不进去饭。开胃汤，好多朋友给我这开胃汤起了个不雅的名字啊，叫放屁汤。啥意思？喝完之后肚子咕噜咕噜咕噜直叫，叫完了排了气了。排了气人就能吃饭，什么道理？肚子里边气胀着，你食物进不去。肚里边浊气下降，清气上升，上下通了气儿，你才能吃五谷，生化气血，就这么道理。所以告诉大家，晨起醒脑三事，开脑窍，就是给肾经提升打开了门户。因为脑为髓海，肾经养着脑髓呀、啊。所以头重脚轻的人是要中风的，头轻眼亮的人是不得中风，不会失眠的。脖子僵硬的人是要失眠的，颈项轻快的人，颈腰脊椎畅通的，督脉畅通是不会得失眠的。再说五官，说这